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喜欢王蓉曾经的一些歌曲啊，这是她的《我不是黄蓉》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我想可能你也是那个更加喜欢曾经的留着长发穿着长裙抱着吉他坐在海边唱歌的王蓉吧。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叫做三八幺乐团带来的歌曲，来自于电影《征婚启事》当中的主题曲《无城勿爱》。 一千人按了赞，每个拥抱精彩，一万句小情歌唱不起一次感情的聚散，这个他在等等，那个他在看看，想得他的灾难，想到了心还酸，很简单也困难，勇敢放纵问自己，说一句越爱越爱的泪太坦白，想不开的是笨蛋，青春就是逃不掉的一场决赛，无争无爱别来乱乱乱，爱上别爱别嫌烦太烦，爱是恶性循环，离合又悲欢，失恋并不是白失败，是失去爱的能耐， 痛快爱，眼泪带走遗憾，像钻石的勇敢，切割后更璀璨。你或他，你或那，但你却是种自己。爱只 我喜欢就是喜欢， 尔虞我爱的赌盘，赌注爸爸的小孩，全心全意的坦白，或许就是王牌。就算输掉了情感，也会回忆也浪漫。青春就是学不乖的一场狂欢，无争无爱，爱爱别来乱乱乱，爱上别爱，爱爱别嫌烦烦烦，爱情恶性循环，离合要悲欢，失恋并不失败，失败是失去爱的能耐。现代代代才坏坏坏想拜拜拜，人生晒几笔饭，饭后伤感摆不平的摊就摆烂。无争无爱，爱爱别来乱乱乱，爱上别爱，爱爱别嫌烦烦烦，爱是恶性循环，我照样期待失败，心心都不破烂，一心碎更心酸，心心死不复燃，一混蛋的混蛋，是一辈子去自怨自艾。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能想起跟另外一个乐团做比较呢？那就是五月天。当然网络上呢，他们做比较的还真不少啊，可是他们就说了，能够跟五月天做比较还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两者的不同吧，了解音乐当中381要表达的意念还有想法。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想不通交朋友，还是你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附和？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有没有

张含韵的《想唱就唱》。不瞒大家说啊，当年张含韵在比赛的时候，我还真的蛮喜欢她的，喜欢她那种甜甜的声音，很可爱的样子，还有就是喜欢她作为一位很普通的女生，也能够这样实现自己的梦想。可是后来就很少能够听到她的消息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还好最近看到她参加某档卫视的真人秀节目，还是那个很可爱、奶声奶气，而且很漂亮的面容。希望她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再一次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吧。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杨亚伦的歌曲，叫做《挡不住的太阳》，这是电视剧《就是让你爱上我》的片尾曲。 当景象变无情，再变距离，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再也不行，甜美的爱情，痛才诠释了爱的宿命，你的浪漫感觉啊，我走上了奇妙旅行，挡不住的太阳，不管我抵抗，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给我把阴影都释放，慢慢把心解冻， 就是让你爱上我。这部电视剧呢，是由杨亚伦还有郭雪芙合作的，他们也是因为这部剧啊，交出了很好的感情，所以呢，在拍这首歌 MV 的时候呢，杨亚伦还有尺度突破哦，想看的朋友自己去看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久违的歌手周艳红，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跟你在一起真好》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今晚的月亮

是蔡琴在飞碟唱片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痴痴的等》当中的一首歌曲，而歌里的那种期待的感觉好像是完全的化成了苦楚了。一个看似很坚强的蔡琴呢，却是在这个歌当中唱出了阵阵的叹息感。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呀，听到这些歌曲应该是有一些陌生了。可是呢，好歌总是能流传开来的，无论是在任何的年代。比如说童安格的歌，来听到这一首《灯》。1987年发行的《跟我来》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灯》，这张专辑应该也是让童安格在台湾开始辉煌了起来。如果说罗大佑的音乐像悲天悯人的肖邦一样让人深沉，那齐秦的音乐应该像潇洒飘逸的令狐冲一样令人浪漫。那童安格的音乐呢，就很像宽厚诚挚的郭靖一样了，让人感到非常的温暖。接下来是蔡健雅《无底洞》。 是寂寞太沉重，身边仿佛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永不最

道你在，你知道你在寻找。这吻彼此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你不去，从前多么登对，你何以双眼好在流泪。